四开工啦 ，boy 又要搏又要搏。 波士说靠晒我 good solo。 唱聚见面可否多两天？快让那段根基起舞，全力上演。各各各各各各，共思念共思念，系要声再声天唱十遍。 恭喜发财！ 大家 心想事成， 初七捞生粒波，别吃过，别吃过。班 friend 点醒我，理想好过 local 二波。十五通街散播，佢未教我，未教我。 孝感恩上送仲基好过。 第一， 唱最见面可否多两天？快让那段。十遍，总有甜酸，齐欢庆，齐分担的拥抱，暖吉声笼罩在每